然错过就不再。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人社部表示，截止到10月底，共有1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的标准，平均的增幅在10.4%。1到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97万人，基本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级联席会议最近启动了2017年全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督查，整治涉及乱收费、乱摊派等违规行为的情况。扶贫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全国9个省区市的2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我国也首次实现了贫困县数量净减少。中国最大导弹制造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发布消息称，计划成立一家卫星公司，按照商业化模式建设星载窄带全球移动物联网。最新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黄金实际的消费量达到815.89吨，同比增长了15.49%。黄金首饰的销售回暖，实物黄金的投资需求大幅上升。根据发改委的消息，双11前后将发布电子商务领域的黑名单，发布电子商务领域信用风险双11预警报告和双11网络促销活动期间消费信用评估报告。2018年国考已经有超过30万人次报名，10万余人过审。本次国考计划招录2.8万余人。青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成为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13个电影之都之一，也是中国的首个电影之都。 记得我的名字，请说再见，蒲公英。 每一句话都有意义，不是每一场梦都有结局，就像今天的我如此快乐，祝你为人民而深深的哭泣。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去，请让我化作风里。如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请说再见。将告别，请让你融进蓝天。如果你会思念我的生命，请说再见不公义。如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请说再见不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上学的时候，某一科的成绩不太突出，你会借口说差不多得了。工作的时候，薪金不高不低，职位不上不下，你会习惯舒适区，也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恋爱的时候呢，对方条件合适，没有争吵，也没有惊喜，时间长了成为习惯，说不上爱，也谈不上喜欢，你也会安慰自己说，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凡事只求差不多的话，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环保部门宣布，十月份京津冀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4.6%。下一步将会确保实现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京津冀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以上的目标。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人社部的消息，1到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97万人，同比增长了30万人。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的登记失业率达到了3.95%，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截止到10月底，全国共有1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的标准，平均的调增幅度达到了10.4%。全国月最低工资的标准最高是上海的2300元。国家邮政局预计2017年双十一的快件业务量将会达到15亿件，同比增长35%。2017年11月3号0时，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再一次的开启。受到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多方测算预计油价每升上调的幅度或在0.08元到0.11元。北京92号汽油的价格呢将会创下年内的新高。首届碎石文学奖日前在北京举办了颁奖仪式，该文学奖特别为年度抄袭作品设立了白莲花奖，授予了网络小说《锦绣未央》。2017酒店评论高峰论坛在11月1号于北京举行，论坛同时发布了酒店人力资源的调查报告。报告称，中国酒店行业的发展在今年将会有所回暖，但是却遭遇着人才瓶颈。北京市部署全年供暖的工作，目前全市的供暖保证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采暖器的供热面积将会达到8.4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天然气供热占比将会超过97%。 找到永恒。

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徐怀钰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Bad Girl》的第三首打榜歌曲《心中的遗憾》。这首歌也是徐怀钰个人最为钟情的抒情作品了。音乐的 MV 是在台北的一处民宅拍摄的，讲述了自己和男友分开之后呢，想借种种家居生活去忘记哀伤。MV 当中的一景一物其实都是再日常不过的场景了，而这首歌呢，也是被誉为国民天后的国民情歌。继续来听徐怀钰《心中的遗憾》。 当你为他戴上幸福的头

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哦，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哦，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爱你，真的很爱你。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在一家公司呢，留住好的员工看似很困难，实则非然。很多管理者犯下的大多数的错误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旦管理者犯下了错误，最出色的员工往往是最先离职的，因为他们拥有最多的选择。好的员工离去呢，并非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对于工作的兴趣也是逐渐的消磨殆尽的。国外有学者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一种现象，并且称之为电力减弱现象，也就是出色的员工呢，就会像濒死的恒星一样，他们对于工作的激情是慢慢削减的。那为了防止这种电力减弱，留住顶尖的人才，公司和管理者也必须认识到自己到底是哪些做法导致了员工激情缓慢的消退。其中呢，有以下的几种做法危害最大，在这里要分享给你。第一种做法就是制定一堆愚蠢的规则。公司呢，当然需要规章制度，但是万不可制定一些目光短浅、马马虎虎的规章制度，妄图以此来建立秩序。无论是过分严格的考勤，还是克扣员工的加班费，甚至是几条多余的规定，都有可能会把人逼疯。第二点就是无差别的对待员工。一视同仁的方法只适用于学校教育，但是却不易用于职场当中。对于优秀的员工来说，这意味着不管自己表现得有多么好，待遇都只会跟上下班正常打卡的同事没有区别。第三点就是对员工的成绩没有肯定了。其实人人都是爱荣誉的，勤勤恳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员工尤其爱。适当的去奖励个人的贡献，说明管理者给予了他足够的重视，这样的话员工的忠诚度也会很高。第四点是不为员工描述公司发展的蓝图。优秀的员工愿意承担更大的工作量，是因为他真心在意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也必须是给他带来价值感的。他们如果不知道工作的价值何在，就会产生疏离感，觉得漫无方向，那在这家公司也会感受不到自我价值。第五点就是员工无法追求自己的爱好了。在谷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谷歌公司规定员工必须要投入至少20%的时间去做自认为有益于谷歌的事儿。这些兴趣爱好的项目也是催生了优秀的谷歌产品，比如说谷歌邮箱、广告联盟等等，但是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培养了高度专注的谷歌员工。

眼神充满魅力，带走我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一段时光当离开时，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相信那悬在记忆中。 情商的人善于做情绪的主人，能够拥有更和平的内心，处理好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高智商或许能够给你一份好的工作，但是高情商呢，才是拥有幸福的保障。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学会尊重，学会倾听，善于自控，不为未来患得患失，既让别人舒服，也不会委屈自己，这些才是高情商的表现。那继续用自己的高情商度过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life treats you kind, and I hope you have all you dreamed of, and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this I wish you 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经典英文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要推荐的歌曲呢，来自陈奕迅。识英雄重英雄一直都是陈奕迅的作风，但是一直深受陈奕迅欣赏的乐坛偏锋组合 Swing 在曲终人散乐迷大感可惜之余呢，却没有损伤过 Eason 的兴致。即便是两人已经解散，那陈奕迅也会邀请他们出山。而陈奕迅在2012年的最新广东大碟 3MM 就是 Swing 的成员在离开之前打造的。这张的专辑名字是一个亮点，碟名叫做 3MM， 指的是Three Married Men， 三个已婚的男人。而这张专辑的歌词题材呢，则是以钱买不到的东西为骨干，每一首歌都是注入了一个特殊的题材，这些我们生命中想要具备的成分呢，变得有趣而非凡。所以这张专辑里的歌词你一定要仔细听听看咯。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歌曲呢，就是陈奕迅2012年广东大碟 3MM 当中的歌曲，叫做玩。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延着，虽则一秒过后或结账，光阴虽都计着，但你南下照样漫长，尘还未了，没有路撒手归向，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这是妄想，怎也说不上，无力软弱，总不免变得倔强，无奈生于死角，只得一个下场。终逼出勇气让，被谁惩罚，被谁原谅，原在担保不过信誉坏了账，终识得去退让，但愿挨上再没后场，唯求未变敌对互送多一掌，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如承受那重伤未见有转向，这样对比可会太牵强，同样脆弱不得已要坦白吗，明知高方再比不上，只

旋转，一个人回想中国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世界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为了爱情空转，拿走你给的回忆。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汽车提回来以后，肯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车贴膜。并且伴随着大家对车辆保养观念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还会选择给汽车进行底盘的装甲防护。然而由于底盘平时大家也看不到，所以即使做了底盘装甲，到底有多大的防护效果，大家也并不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常说的底盘装甲是一种通俗叫法，它的学名叫做防撞防锈隔音底漆，一种特殊的弹性胶质材料，将它喷涂在底盘上，然后自然固结之后形成的底盘保护层。由于它对底盘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像穿上了盔甲似的，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底盘装甲。不过它只是一层漆，并不是钢板或者是铁板，最主要的作用是防锈、防腐蚀、防轻微脱底，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其实现在大多数的车辆在出厂时都已经对底盘进行了防锈处理，只不过豪华车处理的会更好一些，便宜点的车出于成本考虑，可能只是对局部进行处理。如果你的用车环境较好的话，其实没太必要做。以我自己为例，我就没有做底盘装甲，因为我的用车环境并不复杂，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的铺装路面行驶，最多也就是间歇雨水与冰雪，平时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底盘的情况就可以了。原厂对底盘的防护包括底盘护板，足够应对我的用车环境。如果您的用车环境较差，完全可以做一个底盘装甲， 其次，您更应该清楚的是，底盘装甲的功效并没有达到神奇的地步，尤其在防托底方面，千万不能盲目迷信。如果您听见了明显的底盘撞击声，建议您尽快把车辆架起来，检查底盘的情况，包括在行驶过烂路之后，最好也要检查一下。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您决定喷底盘装甲，切记一定要选择正规产品，并且到正规的店铺去施工。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